到底什么情况？ 不在意来虚伪，我相信绝对，无惧无畏，敢作敢为，凭直觉发挥，明白爱恨是非，放得下所谓，百转千回，义无反顾，从容去面对。 就这么点权力，你还要反对？不给你点颜色，你不知道后悔。有种。